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生命，它是岁月的声音，致敬经典，永恒魅力。用音乐奏响生命的乐章，用音乐探寻人生真谛，用音乐感悟艺术精神。流淌的经典，演绎出大师泰斗的音乐人生。 耳边萨提的裸体歌舞，好多朋友在最初听的时候，尤其是前几个小节，会觉得哎，就是萨提的裸体歌舞。可是呢，越听是不是越觉得哎不对劲呢、啊？怎么会有其他电声的加入呢？其实像这样的一个风格，是特属于一些跨界音乐家的，比如耳边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的演奏，就是著名的马克西姆·摩尔维查。1975年出生在克罗地亚，这位钢琴的演奏者，他所演出的所有的音乐，他所录制的所有的音乐的风格，都是我们此刻耳边听到的，就是他的演奏另外会加入很多现代的元素。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他的音乐。当然了，他是绝对的唯一的主角吗？不是的，还有几位帅哥。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是古典音乐会让人变帅的。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音乐人生开始了。 听到此刻的图画展览会的散步主题，我们也在想，这依旧是马克西姆的版本吗？是的，马克西姆他就是经常会创造一些惊喜给我们。1975年在克罗地亚出生，在1984年的时候开始学钢琴，按理说呢已经不是很早了，因为已经八九岁了嘛。但是呢，学琴的当年就开了独奏会，展现了他在钢琴演奏上过人的天赋。87年的时候，也就是1987年，他和交响乐团合作演奏了海顿的 C 大调钢琴协奏曲。1990年他的国家战争爆发，战乱发生以后，很多地方都很危险，音乐学校也停课两年，他被困在地窖8天的时间，地窖里没有钢琴，战争持续了很久，他在地窖受困之后的时间里坚持练琴，准备当时一个音乐比赛，并且在战火当中举行音乐会。1993年他也是在一个比赛当中获得了钢琴演奏的冠军。1994年到1998年他在萨格勒布音乐学院来学习大概5年的时间，1999年的时候就获得了鲁宾斯坦钢琴大赛的最高荣誉。2000年他转到了布达佩斯的李斯特音乐学院，在这里深造一年，并且定居巴黎。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像这样的一位钢琴家，他未来的路可能多半会走这种职业钢琴家的道路，而这种所谓的职业钢琴家，像我们所想象的在音乐会上在很多比赛当中经常的出现，但是马克西姆却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也就是他现在所选择的跨界的道路。 有人说马克西姆和朗朗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可以类比的地方吗？其实如果类比他们的话，我觉得就像舒马赫和彼得汉塞尔一样，虽然都是开车的，但一个是玩 F1， 一个是玩拉力赛，都是弹琴的，一个是玩古典，一个走流行路线。现在我们再来聆听的就是马克西姆，他的演奏的音乐也都是经常会带给我们惊喜的，就是一些针对他自己特点或者是他喜欢的这样风格的一个改编，加入了很多流行的色彩。比如现在耳边所听到的图画展览会，虽然图画展览会还是那个图画展览会，但真的加入了一些其他的东西。再比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他来演奏的萨蒂的裸体的歌舞，可能很多朋友在说能不能再出几段他来演奏的其他的作品呢？可以的，一会儿呢就为你带来他所演奏的也是经过一些改编的，比如马刀舞曲，你们会不会喜欢呢？麦丽，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不仅仅是马克西姆一位音乐家，那在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还会听到另一位帅哥的演奏呢，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专业呢？下半时段的时候回到这里继续来聆听。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大部分地区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比较好，气温回升，风力不大，天气条件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只是空气干燥，应该注意补水润燥和皮肤的保湿护理。具体预报是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60%，最低气温-6°。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4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7摄氏度。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瞬间的心动，即是永恒。它是永恒的生命，它是岁月的声音，致敬经典，永恒魅力。用音乐奏响生命的乐章，用音乐探寻人生真谛，用音乐感悟艺术精神，流淌的经典演绎出大师泰斗的音乐人生。 为什么马兜舞曲这么受人喜爱呢？两位今天要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些跨界的音乐家，他们所选择的曲目当中都会收录马兜舞曲。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这里。那耳边所听到的这样的一本马兜舞曲是来自于哪位音乐家呢？听到这些有一些爆裂感觉的小提琴，有人说了，绝对是他，戴维·加雷特。 今天永恒的麦田音乐人生，我们不仅仅听到的是一位音乐家他的人生，也不仅仅听到一位音乐家他的演奏。两位音乐家都是有着跨界的色彩，一位呢是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聆听的马克西姆，那下半时段我们要一起来聆听的就是小提琴家，也是跨界小提琴家戴维加雷特他的演奏。那今天我们也有一个统一的话题哦，就是演奏古典音乐或者学古典音乐能变帅吗？其实不一定是变的啊，但是我总是觉得对一个人的气质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学习古典音乐，像马克西姆，像戴维加雷特，绝对的一顶一的帅吧。加雷特从小呢也是音乐神童，那他也是师从很多著名的小提琴家，像梅宁因、像帕尔曼这些小提琴大师。他在德国出生，而且呢在青少年时代就写下了非常传奇的故事，成年以后呢更是这种朋克的型男。在他的这种小提琴技法坚实的基础之上，他真的是在重新的定义古典乐和流行乐究竟中间的界限就是怎么样的呢？有人说他本身就已经是传奇了，而且他的确是古典榜还有流行榜通杀的这样的小提琴手。继续来聆听吧，可能有人会喜欢听他偏古典的曲目，也有人会喜欢听耳边这种偏摇滚的曲目。 刚刚学习乐器的时候，总会碰到小奏鸣曲。小奏鸣曲里面呢，克莱门蒂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熟悉呢？那就像大卫加雷特他所选择的曲目当中也有克莱门蒂小奏鸣曲，他演奏成什么样子呢？我是王卓，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继续分享经典，明天这里再见。